地方，魂牵梦萦的故乡，埋藏梦想的地方。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再呼唤我，呼唤我。 在2016年，满江就是带着这首《归来》再次回归到他阔别已久的舞台。那天我在电视上听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说实话相当激动，也非常感动。原因是他算是陪我一起长大的歌手，再次听到他新的创作，真的有种百感交集的心情。不过还是有人说这首歌有着许巍的味道，也有着汪峰的风格，但是我倒是觉得这是属于满江在那些年回归于平静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之后的一种他自己的人生感悟的表达。当然这首歌当时一唱出来就火了一段时间，在那段很火的日子里头，还有一部动画片在热播，叫做《大圣归来》。所以每每听见时间之剑燃烧着划破苍穹，将希望点燃却无法追赶，沉默誓言悲泣幽暗的闪躲，洒满天地的泪水，夜幕低垂，这样的歌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仿佛就能够看到那个身披大红色的披肩，手持金箍棒的大圣站在自己的跟前。可以说满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淡定地告诉了所有的歌迷自己再次归来。有人说满江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是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生活姿态。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做的就是学习书法，学习太极，学习油画。所以你可以在他的这首《归来》里面，除了听见一种成熟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悠然自得的从容和淡定。我想不管是明星满江，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工作累了，合适的时间里面，真的可以休息一下，调节一下。不过呢，我想提醒各位，这段调节的时间，不要，也不能太长。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听，非常适合这样的季节来听的歌，这是满江在当年极火的一首裙角飞扬。 我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裙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 将与谁共过春天。群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群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全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群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越苦越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你的群儿轻轻飞，越飞越远，飞出了我的视线。爱愁迷迷绵绵，回不到从前。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归来，宋代张瑜的《蚕赋》有这样的句子，说昨日入城时，归来泪满襟。全诗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一个住在乡下养蚕的妇女，那昨天进城去赶集出售自己所养的蚕丝，回来的时候她哭得稀里哗啦，原因是她在城市里面看到，全身穿着极为漂亮的丝绸衣服的人根本就不像她这么辛苦劳作的养蚕人。换一种思维去理解这首诗，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陈慧娴所演唱的《归来吧》。 月冷寒，想到他，默默地珠泪下，记起多少情话，每段往事升起沉下，看流云不说话，寂寞吧，苦闷吧，想起多 相聚，成功苍白冷共他，悲哀人有他，快乐唯有他，跟他受苦也罢，他他那日归家，心里的他快归来吧，这里才是快乐老家，咖喱啊啊，咖喱啊啊，这里才是快乐老家，咖喱啊啊，咖喱啊啊，这里才是快乐老家。 这是陈慧娴所演唱的《归来吧》。陈慧娴在1989年曾经非常任性地宣布要退出歌坛，然后她去了美国留学，而这首《归来吧》就是她在美国留学时录制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这张专辑是1992年发行的，是她在美国留学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在于仪式感很强。《归来吧》是我在沉寂了3年之后带着音乐作品再次重返歌坛的一种寓意，算是一种宣誓。不过这张专辑在当时宣传的时候真的是让唱片公司很头疼，原因是当时陈慧娴的学业没有结束，她根本没有时间回到香港为这个专辑做任何的宣传，算是非常低调的发行。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张专辑的销量还是极好的，狂售400斤，也就是20万张。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特别强调这首歌《归来吧》要跟你来分享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它翻唱自台湾创作歌手陈小霞1991年专辑《大脚杰仔》里面的傀儡汪仔。这个傀儡汪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再跟你解释一下。 这条线两条线十条线八条线，家里红仔的运命，条条就靠人来搬，感情线、生命线、事业线、智慧线，你甲我的运命，敢是双手拼的命？ 这是来自于陈小霞在1991年所唱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傀儡汪仔》。傀儡，我想不需要多解释吧。凋谢木偶，比喻的就是受人操纵，不能自立。这个汪指的是男性丈夫的意思。歌词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几番离合再相聚，成功挫败懒管他。悲哀应有他，快乐唯有他，跟他受苦也罢，他呀他那日归家。所描述的就是一对夫妻，丈夫为了事业长期在外打拼，偶尔才能够回到家里，而老婆却看到了丈夫的不开心，所以呼唤丈夫可以回来。这样的内心独白表明了很深的爱意。而这个傀儡汪仔，大概意思讲的就是傀儡老公。那我们再联系归来吧那样的歌词，有人解释这个意思应该是被事业操纵的老公。我喜欢那个时期陈小霞所创作，她自己所演唱的这一系列歌曲，因为不是简单的那种情情爱爱的音乐作品，它会有很多来自于亲情或者是生活很真实的这种情绪的描写。陈小霞曾经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说环境的压力下，音乐是浮木。7岁写歌的她，今年是64岁，音乐这块浮木，她一抓就是半个多世纪。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句话，说每一个成功歌手的背后，都应该有一首陈小霞。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他最红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下的路，想会在容颜里走天。 跟着你到天边，这首歌在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嘛，有两个版本。在做宣传的时候，他们启用的是苏打绿所演唱的这个版本，而在作为主题曲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启用的是韩磊所演唱的版本。我不知道导演当时是不是觉得苏打绿虽然唱的是无懈可击也非常好，但是总觉得清风的声音可能太过单薄，没有办法支撑起那样的一个故事的沧桑感。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极为伤感的一个故事。有传闻说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观影的时候足足哭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王平建议各位，如此好的电影一定不能错过。但是我也提醒各位，一定是先看电影后读小说，这样你在观影的时候就不会失望，就不会有抽离感。我身边就有先看小说后看电影的朋友，在看完之后跟我这样说，他说这才不是我读过的陆凡烟石，也不是我脑海当中的范烟石和冯婉玉。电影主线故事大半是被砍了一，然后人物也是砍了好多。如果只是要拍一个关于失忆的故事，何苦要糟蹋那本小说，全部重新写过不是更好吗？拍成这个样子，把人名全部换掉，时代背景全部换掉，会有丝毫差别吗？改编是不是老模子所愿，都已经走向了同人续作一般的风格。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从作者严歌苓手上最终买到的只是陆凡烟和冯婉玉这两个名字罢了。歌喉爱入歌眼，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读过小说了，我是觉得那么多人物和情节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当中全部捏进去，那如果是那样全部都想顾及的话，你会看不懂这部电影，会很凌乱。所以我觉得其实剧本改编的还行，只是你在看小说的时候，你侧重的你关注的那个点没被逮住了，大概是我对他改编的这种理解。而作为音乐 DJ 的我，可能除了对这个小说和电影改编的内容上的这种特别关注之外，我更多的是关注电影音乐。当我在电影当中听到余光曲的时候，一下子就有一种穿越年代的感觉。1934年的老电影《余光曲》的同名主题曲，好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关牧村、凤飞飞，还有黑鸭子。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934年那部电影的主演王仁美所演唱的原版。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想把你的思绪拉回来，我们要回到张艺谋的电影《归来》身上。我想和《再见列宁》里面那位失忆的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苏联时期的母亲一样，在这部电影《归来》当中，这夫妻俩也是分别被困在了那个狂热的运动年代里。有人说，反复无法相认的意象是无数人在那场运动当中丢失了自己身份的表现，而重拾身份并不仅仅是通过那段时期的结束或者是意志证明就能够解决的。 虽然格局小了一点，但是在荧幕映画外留白处，可能有很多人在那个时期各自的这种不同的心情表达吧。我想比起原版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归来》可能更加宁静祥和一点，所以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建议各位先看电影再去读小说，这样更好一点。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许飞所翻唱的老歌《故乡的云》。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归来。在《水浒传》第二回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你缘何方才归来？”在这样的时间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个游走了很长时间再次归来的冠军选手段灵希所演唱的《小丑》。 望着 是不是很傻，我们能想孩子一样多好，放不下他，还会想我吗？ 所演唱的小丑，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快女的冠军，是因为前两天我有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奇葩大会，段林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任何场合了，好久都没有她的消息，甚至很多人都把她忘了，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新的音乐作品，包括这首《小丑》再次回归，然后我才知道，哦，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在2011年他获得冠军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忙，每天至少4到5个通告，跑得很累很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归了平静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他做过很多的职业，出租车司机、微商等等。然后他老家的人在时不时的还问他说，哎，做明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在那档节目当中很坦率的说，那个时候他不敢告诉大家他生活的这种状况，然后他就编明星怎么样怎么样。他的生活一度陷入了极为困难的状况，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断想过自己对未来的这种憧憬。不过在那段极为低落的日子时候，他也在现实面前低过头。有一次他的妈妈和外婆生病住院，那他没有办法鼓足勇气，就决定回老家云南保山市。回到老家，你就必须面对那些会打听明星怎么过日子的那些亲朋好友的一些问题。那段日子他就卡在了快乐女生的冠军和普通生活的这种夹缝当中，非常尴尬的过活。再后来在他母亲的开导和鼓励之下，他算是又重拾希望，一路北上。他自己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所有的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一句话，说一夜成名其实真的改变不了你任何东西，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在他说完那么多比较艰难的经历，那么丰富的经历之后，高晓松说了一段话，最后的一句话让人特别值得回味。你年轻的时候在唱歌，而现在是在歌唱。我想高晓松想表达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唱歌那种表达就是鹦鹉学舌，你唱得好，你的音色好，高音区比较大，只能代表你天生的条件不错。可是你歌曲当中如果能够听到故事，那才叫精彩，不是吗？好了，来听他刚刚出的新歌《最好的时光》。 你们的爱是一幅很大很大的画板，大家在努力绘出绚丽多彩的图案，里面有你的温暖，或者是我在张望，更或者是我们疯狂的梦想。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一些时光，需要你咬紧牙关，自己走自己扛。我希望你更开朗，你希望我更坚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最好的时光。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有你们陪伴，我才有更大的力量。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一些时光，需要你咬紧牙关，自己走自己扛。我希望你更开朗，你希望我更坚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